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总的来看，今夜天气适宜赏月，明天依然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以上是北京市。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咱们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正是中秋节的夜晚哈，24号的晚上，这个时间，我们现在播出的时间呢是夜晚的22点，那大约在这个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和家人团聚，吃过了团圆餐哈， 月饼， 对对对，而且会吃月饼，对，中秋节是一个团聚的节日，那么也是很多人在这个节日要回到家人身边的日子哈， 对， 这是我们传统节日之一，我们中国人还是非常重视和在意传统的， 对。因为中秋节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节日里头它的位置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比如说中国人可能最重视的两个节日，一个是春节，这是首当其冲的。 对。 春节连着这个元宵节，这个连在一块儿的。另外一个节日就是中秋节。因为中秋节它给人最大的感受，因为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对， 如果按照传统来讲，比如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那中秋节基本上就是 秋收， 收获秋收的时候，要收好多的非常好吃的东西，都在这个时候，都兑现了。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棒，因为秋天到这个时候呢，蚊虫叮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说一到 中秋，最好的季节 蚊子都没有了，就是说一到夏天， 对， 夏天还有蚊虫的这种骚扰，到这个秋天基本上这个季节是最美好的有丰收啊，然后呢家人在一块儿，要是在从前的话，比如在农村的话，他要干农活，但这个农活干的跟之前的干的时候不太，体会不太一样，就是说你在地里边一边看，你还可以吃那些，就是说你收获的这个，比如说你出花生啊，那一边出还可以一边吃啊，包括很多到秋天成熟的果子，我们说春花秋实嘛，到春天肯定就是收获的一个季节，所以在这个节日家人在一块团圆的话，那心情一定是非常好的一种感受 啊，从 传统至少大家有这样一种体验。 对对，我们国家呢是地域广阔，每个地方可能会有每个地方不同的过节的形式， 对， 但是团圆在中秋节是一个主题， 是， 基本上只要是过中秋节的地域，和这个文化，那基本上这个团圆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哈， 对。 但是在这样的这个节假日当中，那也会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够团聚的。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呢，每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和情感、和亲情、 和伴侣关系、家庭有关的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后台也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会跟我们讲述不能够团聚、不能够团圆的一些心结哈。 是， 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今天我们也找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的节目本来就是这样，特别希望能解开大家的心结。 对，尤其在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不能团圆的人肯定心情不大好。 对对对，或者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您在哪里，有我们与您同在哈。至少这也是一种大家乐于和我们来分享，那我们也乐于在这样一个夜晚和大家一起聊聊天，说说心里话让有一些内心在孤单的朋友们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孤单哈。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想法吧。那来看看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一些朋友们，我在后台找到的其他的朋友们，大家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一些联络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是一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广播节目，每天晚上都会播出。在我的后台啊，我前几天就看到有一位叫小 Q 的一位女生哈、这位女生呢，她留言，她说了她挺长的故事。她是一个人呢，在这个一线的城市当中工作生活，也生活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哈。她就在说，她说一到这个年节假日的时候啊，周围的同事们很早就骚动起来了。他说是因为大家想的是要回家了如果有值班的想跟别人换换班啊，如果有工作的会提前把自己手边的工作完成啊，大家议论的都是怎么样可以买到合适的便宜的票啊怎么样可以结伴回家啊，家里近的一些同事们已经开始在网上找可以一起自驾回家的伙伴啊。他说这个每一次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年都不想着回家去了。他说原因呢是这样的，他说我最近也开始听你们的节目哈，也想跟你们的节目说说我的心里话。他说我过去呢一直是一个挺乖的一个孩子。他说因为我父母呢对我向来都是比较严厉的。他说在某一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他说我也觉得父母对我的管教从来都没有什么错哈、我也很愿意听父母的。我在学校呢也是那种偏于内向但是这个属于比较懂事的孩子，比较乖的孩子哈。他说但是在高中二年级的某一天，也就是我说的某事件的发生啊，他说一下子颠覆了我的生活。他说那时候啊在班里边有一个女生，他说那个女生呢非说自己丢了一块表，那块表呢还说挺贵的而且呢当时呢就在班里边啊就非要说要搜大家的这个私人的物品。他说老师是对那个学生对那个女生是有点怕的，因为那个女生的父母吧在我们当地还都是小有名气的，特别是他父亲啊还是有一定位置的平时呢他说老师们学校啊对那个学生啊就有一点点宠着和捧着的意思。那个学生呢平时在学校里也属于说话啊做事啊从来不顾及别人的哈。他说这个那件事情狗血事件不知道怎么样就突然把矛盾针对到我身上了。他说因为啊可能他丢手表的那一天我自己在这个我们的那个教室里边有独自逗留的时间。他说后来呢就非说是我拿的。再后来呢就闹得叫来了我父母。他说其实我相信我父母来了之后一定会为我撑腰的，因为父母知道我的人品哈，再加上我不可能去拿别人的东西。他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也没有在我的私人物品里找出这只手表哈。他说但是我生气的是我父母的态度。他说特别是我父亲来了之后呢，他说当着这个老师的面呢当时就打了我一巴掌。我都已经高中二年级了。他说这个父亲呢脸色特别的难看，后来我妈当着这个老师的面呢当时就打了我一巴掌。我都已经高中二年级了。 他说这个父亲呢脸色特别的难看，后来我妈妈赶来之后脸色也很难看，而且他们说要回去很好的教育我，而且呢他们当着老师的面问我说，如果你要拿了你把东西拿出来等等这样一些话哈。他说我伤心极了，从那天开始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和父母说话了，因为他们还在供养着我，所以没有办法，我还在吃他们的饭。但是我奋力地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京的大学哈。他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父母来看过我，也给我打过电话，我这个父母呢也写来信，他们居然都忘了那次事件对我的伤害，他们反而在信中指责我冷血和不孝。他说那么我呢曾经跟他们说过是因为那件事情我伤心了，但是他们不相信那件事情会一直影响我和他们的关系，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养育之恩，但是没有想到过他们对我的伤害哈。特别是在我高中二年级当着老师和一些同学的面，特别是让我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整个在学校里都无法抬起头来。他说那么这些伤害呢在我心里边非常非常的深刻，但是我父母却意识不到。他说所以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从大一开始我就和我们班的一个女生一起就开始做一些可以挣钱的小生意。我们在学校附近我们去卖我们从批发市场批来的。那个女孩呢家是比较贫困的，那个女孩从小就有做生意的天赋，我就跟着她，这样的话呢我也就赚回了我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生活费。父母呢当时是以不给我再给生活费要挟我，非要让我回家。我当时呢就没有再跟他们多通消息，开始学习自食其力，一直到我工作。我觉得这些年来吧，我就一直在咬牙让我自己自立起来。每到年节假日看到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这样，我自己就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永远无法圆满的时刻，我会比较伤心，但是没有那么伤心了。我只是说一说我这样的心里话，因为好像这么多年来我很少和别人提起，也很少和别人说起。所以呢像你们的节目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讲述我的心理状态哈。这是一个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第一个不能够和家人团圆，或者说不愿意和家人团圆的故事哈。我读的这个其实心里边挺难受的。 其实我觉得他能够把这一段话呀，把这个事件呢能够完整的叙述下来。这也是一种解决。他终于自己心里头呢能够把这个事情呢从头到尾把它详细的叙述一遍。那从我们心理学的层面来说，他这样做呢其实也在释放自己内心的这种压力，也并不是他不想回家，而是因为曾经发生过那样一件事情。而那个事情呢的确为人父母的人呢的确很难体会得到，好多父母呢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位朋友内心也够强大了。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呢，孩子正处在青春期，尤其是在初中。那么高中呢孩子还没有完全独立，他这个时候呢但他的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但是在父母的眼里头你仍然是孩子，我可以怎么样对待你， 教育你， 对，怎么样教育 你怎么样对待你，甚至我动手打你都是无可厚非的，我都是为了你好。但是呢今天如果有父辈的人，父母辈的人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也想告诉大家，孩子一旦到了青春期之后，尤其是青春期之后啊，那就不要再把孩子漠视孩子的这种自尊了。孩子也是一个所谓的自尊，就是他也有他的尊严。那么你可以批评他，你可以说他做错了，你可以教育他，你可以怎么着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蔑视他的尊严。所以你看他尤其是父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你的孩子偷了这个东西。本来孩子呢就够冤枉了。结果父母来了，最亲的人来了，不单不能够理解自己，那起码你保持中立也行那反而跟老师跟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一样来去指责他 啊，甚至责骂他，甚至还动手打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内心真够强大了。 嗯， 因为有的人可能在这个方面一下子脆弱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朋友呢，他心里面还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就是说虽然父母这样对待我，那我尽量的，他选择方式我尽量保持独立，我不依靠你们来去供养我，然后呢我照样可以生活下去。他用这样一种方式呢，其实是在向父母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他这种意思呢，其实也是在委婉的婉转的在告诉父母亲，你在误解我， 嗯， 啊，是吧？啊，但是父母亲好像在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明白这一层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呢，父母亲呢没有从心里边没有想到那个事情对你伤害有那么大吗？ 嗯， 啊，那如果这位朋友可以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可以跟父母有一次和解。这个和解的方式呢，今天做这个节目也是一个契机啊。你可以把我们节目之后还有录音在 APP 上也可以听，那么你再重新跟父母解释一下，就是说你那一次你们做的那件事情呢，对我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很伤心，你们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作为一个孩子在那个时候非常无助，本来希望得到你们的，因为父母他现在也可能也肯定也清楚，那个事情最后肯定不是自己孩子偷的，自己孩子也没搜出来，也没有证据证明只是自己的孩子拿的。那么我就在这个时候重新跟父母亲把这个事情再捋一遍，就像今天跟我们来叙述这个事情一样，跟自己的父母亲呢再叙述一遍。因为这个结呢一直在接下来了，而且在相互的这个抱怨，而且父母亲现在对待这位朋友的态度呢已经变成了你不回家你冷血。按说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那个事件高二的时候那个事件引起来的，我们心理学上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泛化。泛化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 A 引起来的这个冲突，结果现在大家都忘了啊，结果现在大家的冲突点放在了你过年你过节你不回来看我，你这么冷血， 对， 我原来对你供养你上学供养你读书， 那我们是你的父母亲，对， 生你养你， 嗯， 然后你现在成了白眼狼，你不顾念我们，你这么冷血，那这问题反而成了这样的东西。其实呢这双方都在误解， 嗯， 那么孩子觉得我不是白眼狼，我不是那样做，而是因为几年前那件事情对我伤害太深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用错误的方式不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嗯， 那么可能如果没有大家，如果大家真的像他的父母真的知道原来那个事件对我孩子伤害这么大，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他甩了一个耳光， 嗯， 然后呢孩子才上高二，接下来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都在这个地方待着，然后周围人会怎么看我，连我父母都这样，好像你甩了耳光，父母亲可能觉得甩你耳光就甩过了，但是在孩子看来呢，你甩我耳光意思就意味着连父母都认为是我偷的， 嗯， 啊，是自己孩子偷的，那这个被冤枉这种委屈啊，这实在是无处伸张，连父母都不能够理解的话，谁还能够理解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的最关键的这一点呢，就是这位朋友，你已经长大了，所以要学会跟父母亲来和解， 嗯， 啊，这个很重要。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你还处在高二时的那种心态的话，那你永远也长不大， 嗯， 啊，你也永远长不大。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做这个讲座的时候遇到一位朋友，他也是跟他父母亲有矛盾， 嗯， 他已经硕士毕业了，但他每周都会跟自己的爸爸呢打电话干什么呢？这两人都在讨论国家大事儿、国际时政啊，两个人天天每一周都要打，而且一打都一两个小时。哎呀，我说这个你们打电话这样说很正常，父子俩来讨论一下，这些男人嘛愿意讨论一些国家大事儿，这无可厚非。他不是，他我们俩在这个打电话就是在吵架啊，他说他的对，我说我的对。他说我爸从小就这样对待我，我现在已经读书读了这么多了，我已经硕士毕业了，我都不信我说不过你啊。然后呢爸爸呢在那边也是拼命的证明我这个观点就是对的，你那个做法就是错的啊， 嗯。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以你现在的学识你爸爸真说不过你。 对。 啊，但是呢反过来呢，如果你是个小孩子的心态的话，你永远也说不过你爸爸。 嗯， 因为你在你爸爸面前你一下就弱化成一个小孩了。然后，小孩怎么可能能够打败一个成年人呢？你打不败 啊，所以我也是告诉他，现在你长大了，其实你可以学会和解。你爸呢，那个时候呢，他的教育方式不好，但是你现在你的这种做法也在习得，你爸爸那种说话方式，你可以完全去转换一种。其实呢，这很快就可以和解了。所以我给这位朋友的建议是，你可以跟你的父母亲呢，也可以重新的把这个事情呢再叙述一遍。你跟我们叙述，是一个过程。当你跟当事人再叙述一遍的话，我原来感受是不会一样的啊，因为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会感受，这个事情原来对我的孩子呀影响这么大， 嗯 啊，就原来从来没想过这事情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啊。那么你给他们呈现出来那样一种状态，我想一下就让父母亲意识到啊，原来真的如此。也就是说，你们再也不会把因为那个事件引起来的这种矛盾再卷入到其他事件当中。 嗯， 你不回家不是因为你冷血，而是因为那个事情啊。所以父母亲呢之所以不能够理解你不回家，也是因为那个事情。大家在这个事情如果沟通的充分的话，我想这个结就会解开。 所以呢，虽然哈，大多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那么大多数的孩子在远离父母的日子也都惦记着在年节假日能够回到父母身边。但是确实在我们节目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和父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隔阂，心理上的隔阂那么有一些人呢也会把这个隔阂呢放在时空上，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在理性上觉得我应该孝顺的比如说父母生病了我是一定要管的，比如说这个父亲母亲过生日啊，那我也应该有所表示年节假日呢这个我应该回到他们身边，但是对不起，我在加班，我忙，我手边有项目，我从感情上其实不太想回去。那么我可能礼数上我能做到，比如说发个问候啊，甚至给父母买一点礼物啊，那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心理上和情感上是有隔阂的。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像给我们发来长长的微信的这个女孩子一样，那么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现实生活的这种关系上都不愿意靠近一步。可能这个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父母很疼爱孩子，大多数父母都是很疼爱孩子的，但是在我们节目中韩老师也说过很多次，父母也是人无完人，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弱点。那他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从小他们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他们也有很多有偏失的地方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觉得我父母从小就一直在贬低我，我做任何事情在他眼里都是不优秀的， 对， 一直到我今天长大成人了，我自己都觉得通过我的努力我做出了一些成就了，但是在我父母眼里我依然是那个最差的，在我父母眼里永远都达不到他们想要的那个高度和要求哈。 对，我也是这样一个人 是 我也是从小就被贬损的 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你长大了，你自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对，那还有一些人呢，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中还有一部分呢，他们可能是因为从小家庭环境吗？ 对，但是我觉得你长大了，你自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对，那还有一些人呢，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中还有一部分呢，他们可能是因为从小家庭环境，父母一直在吵架，情感不和，这个家庭的关系比较紧张，那家里边给他的感觉是并不温馨，所以他在长大之后，他一旦有能力飞离那个家庭的时候，他翅膀硬了，飞离那个家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回去。那他甚至觉得他长大了，在潜意识当中有可以惩罚父母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小的时候你们没有让我体会到那个我看到邻家的那种温暖啊温馨，那么这是你们的错，我现在长大了我也不回到你们身边去，这对你们来说在内心深处潜意识当中这个可能是一种惩罚是吗？ 其实我觉得这种惩罚呢伤害人非常的深。 其实不仅是伤害父母，更重要的是伤害到自己，就是 彼此伤害。 对， 我记得有一个 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女儿呢，从小父母亲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她的态度就那么恶劣。 嗯， 她从小就有一个想法，就假如有一天我挣钱了，你们老了， 嗯， 你们有求于我的时候，我把挣的钱甩在你们面前，你们就得求我，是不是？ 嗯嗯。 结果呢，她父母亲当老了，她长大了可以挣钱的时候，她父母亲人家更强，人家父母亲人家能够自食其力，人家挣的钱也不比她少。 嗯。 哎呀，他这时候非常挫败。他好不容易，我小时候想那个办法，要把你们给打败。 嗯。 结果，到这个我长大了，结果还不行， 嗯， 你们还那么强，还不需要我。 嗯。 结果就跟父母的冲突就，非常厉害。 嗯。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人在长大啊， 嗯， 父母亲可能，慢慢，他们也在变老，你在长大。其实呢，从这个现实角度来讲的话呢，在心理优势上呢，父母亲他因为衰老。跟一个年轻人比起来，他肯定不占优势的。但是呢，大家，如果能够跟父母和解的话，还是需要去和解。 嗯， 尽管我们说很多人的伤害是来自于自己的原生的家庭，因为亲人伤的可能更深。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呢，尽管它影响特别深，但是我们觉得总要去和解的，因为你减缓这种伤害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和解。啊，不是说相互的再去折磨， 嗯， 你去折磨我，你去报复我，我报复你，然后来回去。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是不可能结束的。 嗯， 啊，只能说大家去和解的时候呢，这个结才会彻底的释放。对对方来，对父母来讲，对自己来讲，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体验和经历。 嗯， 啊，这也是一种，我觉得一旦人到这一步，一旦从这个漩涡里边跳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成长了一大截。对人生啊，对生活各方面的理解就会变得越加成熟和丰富。 嗯，其实是啊，我们和亲人和解好像变成了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第一呢，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愿去和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特别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在孩子独立了有能力之后，那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父母，我们和父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里。如果在我们在父母的有生之年作为孩子不和父母和解的话，其实双方都会在不圆满和痛苦中。 对。 那么和解为什么难呢？可能他和我们和亲人表达，就是和亲密关系里的人表达情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一直都不肯认错，其实双方都有这个问题。父母不认为我小的时候对你严格的管教，或者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你一个温馨的家庭是我错了。你以为我那时候容易吗？我希望我过那样的生活吗？还不都是因为你爸爸这个人啊，他对家庭毫无责任，是吧？所以我们家庭这个才闹得鸡飞狗跳，你才没有得到温馨的这个童年环境。那这个不能怪我，我没有做错。这是不是一个我讲的一个例子啊？ 真的是这样的事情还真的不少。 不少。 前两天大家可能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当年的状元，自从考上大学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九年了还是多少年，从来没有回家看过父母。 对。 那么父母亲也不知道他的音讯在哪。 嗯。 最后通过媒体才，因为妈妈太想念这个儿子了，然后呢，通过媒体发出来信息，这儿子最终还是回去了，还是跟父母见面。 嗯， 我觉得还是和解了。 对。 啊，我觉得这个和解呢，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你要变化。 嗯，那也就是说，家庭和解的关键。是在成年以后的孩子，是这个意思吗？韩老师， 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孩子可能拥有，因为现在的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这个世界在变化，他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孩子更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韩老师，咱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就先到这儿，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几分钟的广告之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 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气温24度，总的来看，今夜天气适宜赏月，明天依然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是中秋之夜，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啊。那么大家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能收听到每天22点播出的今夜思雨时。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在这个中秋之夜，我们分享的是一些还不能够回到家里边和亲人团聚的朋友们的一些心事哈，我们和大家来交流。不过呢，韩老师，今天是这个中秋啊，咱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忘了，咱俩忘了祝福大家了。其实我们真的是祝愿大家在节日当中能够幸福快乐团圆的朋友们和家人在一起享受这份团圆哈。那暂时不能够团圆的朋友们，其实一个人也要过得好好的。 对， 有一些这个不能够团圆的，倘若是一些心结和心事哈，大家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样一个今夜思雨时的广播节目，最重要的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份心情了。 对， 嗯， 所以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样一些事情， 对， 跟父母亲啊各种原因啊。 对，上半段我们讲到了一个女生的长长的一个咨询，他问我们的是他在这个，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委屈哈， 对， 那么从那时候起呢，就对父母有了一些，也算是怨恨，也算是怨恨吧。现在已经成年了，但是依然不愿意回到父母身边去。那我们也说到了，在这个，很多人可能他们因为童年的时候和父母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这个，比如说父母对他们期待过高，非常严厉，有苛责，或者父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给他相应的温暖支持。那么在有一些人，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有能力离开了父母，我们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开始有距离哈。其实双方都很痛苦，都很难受，在这个理智上我们觉得我们不该这样，因为毕竟他们是生养我们的父母，但是在情感上有很多人又很难去亲密和回归。刚才这个韩老师也谈到了，说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成年以后的孩子。 对，在你成年之前是父母，但在成年之后呢，其实成年的孩子影响力更大 啊。 所以我就遇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很，我觉得很励志啊，就这个女孩子她表现的或者她当时的做法就做得特别好。因为她的父母亲呢是离异的，她在高中的时候她父母 离异了。离异之后呢，他父母他的妈妈呢，就是对他，其实他父母的离异是在好像是在初中他就离异了。 嗯， 这离异之后呢，他妈就变得脾气特别的糟糕，而且经常的把一些自己的负面情绪呢就发泄在自己的这个女儿身上，有的时候骂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动手打啊，发展到这种程度。 嗯， 妈妈肯定在这个婚姻当中过得不太愉快，那么离了婚，她就把所有的这样一种痛苦呢，就指向了自己的女儿。按说呢，从理智上来讲呢，妈妈也不想这样做，但是处在那种非理性的状态，妈妈做了很多伤害自己的女儿的事情。但是呢，在有一天，当这个女生到高二的时候呢，妈妈有一次又生气，又是那样一种非常负面的一种表现，甚至还动手，又要动手打自己的这个女儿。那么这位女儿呢，当时呢就说了一句话， 嗯， 啊，彻底的终止了这样一个行为。她说：“妈妈，她说你知道吗？其实如果要打的话，我能打过你， 嗯， 啊，但是呢，因为你是我妈妈， 嗯， 所以我一直你打我，我从来就没有还手， 嗯。 这个妈呢，突然她这个女孩子说，她现在已经三十来岁了。她说在那一刻呢，我妈突然的就愣住了， 嗯。” 他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说这样一番话。 嗯， 啊， 对。 而且他说从那之后我妈妈再也不动手打我了。 嗯，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自己长大了，你把你的这种状态反馈给你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他可能一直觉得你就是小孩，你就是闹脾气小孩，你不理智，你我就得管教你啊。那我还遇到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是这个爸爸呢也是习惯的，有的时候发脾气会拿自己的儿子出气，所以儿子当时16岁了，突然的儿子就站起来说：“爸，其实你能打过我吗？咱俩比比。”啊，他当时这个爸就愣了， 嗯， 因为他爸的身高呢1.7米，这儿子呢已经快1.89米了， 嗯， 啊，就快1.9米了，都那么高的个子，说是爸爸从来没想过这个儿子现在是这么高大的一个人，他心里头仍然认为这就爸就是一个小屁孩，我想打你一下踢你两脚这有啥呢，啊，结果那个孩子突然的说了这样一句话，哎呀，我这个朋友这个爸爸当时心里面就也一愣， 嗯， 啊，同时呢他也觉得我以后再也不能就是说一抬手就给人家一巴掌，一抬脚就踹人家一脚，我再也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呢有的时候孩子呢作为成年人的这个作为一个成年的孩子啊，还是个孩子，成年人心里头呢仍然装着那么一个小孩子，仍然是用那样一种方式给父母亲来抱屈啊，啊，我希望你怎么样，我现在长大了，我有手段啊，那么其实我觉得还不如跟父母亲直接这样去沟通，当年你做了什么事情对我造成了伤害，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你还没有意识到啊， 嗯， 你把这种状态真实的把你小时候那种受伤状态反馈给父母，让他真实的体验一下你伤的有多么的深，啊， 嗯， 这样的话呢父母亲就可能会谅解你啊，如果一次不行可以两次， 嗯， 啊，也让父母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我们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案例，让他听听原来不经意间做的那样的事情竟然对孩子伤害这么大， 对对， 啊，所以父母亲他也不是说不正常，他就是他意识不到这个东西能够对你影响那么大， 嗯， 啊， 对，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有一些父母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电影啊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些场景，有一些父母他们知道可能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孩子需要保护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做到保护者的这个角色，他们伤害到了孩子，在孩子成年之后因为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那么可能让父母突然有所悔悟哈，能够领悟到，这当然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画面， 嗯， 比较美好的一个画面了， 嗯， 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的确父母在这个成年之后，你成年之后他依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错了，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这个我感受到的那个例子啊，可能有很多父母会觉得你小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管你，我们如果不那么严格的管你的话 你 能上大学吗？ 对，你能这么优秀吗？ 啊，你能有出息吗？对吧， 对， 这个再说了，这个那时候家里边怎么能不吵架呢，啊，家里边这个吵架那是 这个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啊，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这个吵架是在伤害你啊，那我们夫妻之间的问题也要解决啊。就是很多父母可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 对， 这个呢我们也是要有心理准备的，也就是说一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怎么去相处呢？也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矛盾哈，韩老师，有些人会觉得我在长大成年之后，我认识也有这样的朋友，那么和父母的关系不好，然后呢他就开始在长大成年之后啊，他去上各种各样的那种心灵辅导班，心理成长班，因为他想借由此呢，他来找到他自己内心的那些结，然后呢能让他自己去面对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么他这个也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会陷入矛盾中，不和父母和解吧，觉得自己好像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因为自己毕竟是人家的女儿，道德上背上了一个不孝，陷入矛盾中，不和父母和解吧，觉得自己好像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因为自己毕竟是人家的女儿，道德上背上了一个不孝之名。 是， 另外父母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造就了我们的生命啊，那我们如果不和父母和解的话，那岂不是很扭曲的一件事情吗？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那另外呢，也有一些人他是这样想，他说我就不和解了，我就和父母的关系就想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个保持这个距离吧，确实可能会让彼此都有失落，都有难过，甚至我可能会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遗憾。那么也有人呢会觉得我一定要学着去和父母去和解。哪怕我自己心里边这个和解是我难受的事情，是我从我的情感上还没有能够完全接纳的事情，但是我也要主动的去表达一下和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可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哈。 对， 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 对， 但是其实在生活中有些人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到， 对， 没有准备好，或者不能够做到和父母之间的和解，或者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也许父母并没有意识到我错了， 对，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可能你去和解的时候又会生出新的不愉快和矛盾来。 对，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和自己和解呢？ 我觉得和自己和解也很重要。其实我刚才说到的就是长大成年的孩子呢，要学会跟父母亲主动的去沟通啊。如果沟通不了，这个沟通过程其实也是跟自己和解的过程啊。父母亲只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让父母亲改变，而是说如果父母亲还仍然没有意识到的话，至少我们自己，毕竟呢是父母亲，他不是一个病态的人，他完全不正常，不是那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自己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小孩子。啊，因为有的人一旦跟父母不和解的时候，一旦一见到父母都特别生气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状态你已经回到了小时候了，你已经成为一个退化成一个小孩子了，所以你才会那么伤心。但是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呢，你就会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你所受的这个伤害，你就跳出来了，就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了。这其实我们心理学也叫一个成年的自己，和一个每个人心中呢都住着一个小孩，都住着一个受伤的小孩。那这个受伤的小孩呢，需要你作为一个成年的自己来去照顾他，而不是说让父母来照顾他，因为你也是有能力来照顾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节目当中就遇到过一个妈妈，她其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父母亲他没有界限，那么哪怕孩子已经结婚了，他仍然没有这种界限，他就觉得我义无反顾的去对你好，但他不知道孩子内心想的是什么。那个女儿就是因为她的妈妈在小时候疏于照顾她啊，然后呢妈妈忙于工作，然后呢她从小就是从这个地方搬到那里，反正就没有妈妈成心的照顾她，她就觉得是妈妈在抛弃她一样，所以长大之后这种心态一直就在心里面成个情节。那么后来她妈妈呢，她的结了婚之后，她妈妈对她的关心啊也非常多啊，但她觉得我要的不是那种关心啊，因为她妈妈想啥时候去她家就啥时候去她家，她说你尊不尊重我， 我现在结婚了，我有我的家庭，你来我家，你至少你要提前打个招呼吧。 嗯， 啊，所以有一次的矛盾的这个爆发点就是他妈又去突然的去他家了。 嗯嗯， 去他家之后呢，就在敲门，他妈妈已经听到屋里有人。 嗯， 但是他就是不要开，他说我就是不想给他开， 嗯， 啊，你为什么你这样来做？我觉得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本来是小时候埋怨妈妈疏于照顾自己，啊，那么本来是这样一件事情，现在呢，因为跟父母亲还有这种情节，就已经泛化了，就觉得父母亲对我干扰过多，因为妈妈还觉得你还是个小孩子， 嗯， 我原来对你疏于照顾，现在我终于有时间了，哎呀，我要弥补，我要照顾你，啊， 嗯， 那么妈妈可能还不知道你已经长大了，你不需要妈妈用那样一种方式 来照顾，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干扰啊。那么你没有跟妈妈去这样去解释，那妈妈就会很伤心，妈妈会觉得我现在终于有时间了，我来照顾你，所以妈妈就一直在门外咣咣咣咣敲那个门，然后这女儿就在屋里边就不给她开。 嗯， 其实两个人都很难受。 对， 女儿和妈妈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难受，就觉得哎呀，那女儿听着妈咣咣咣咣，你妈敲的声音可能越来越敲越大。 对， 啊，那么最后这妈还是没把门给敲开。 嗯， 妈就很伤心的走了。 嗯， 啊，其实我当时我跟着妈说，我说你在外面敲得很疼，那女儿在屋里边听得也很难受。 对， 啊， 也会很心疼。 其实就大家没有想到，哎，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嗯， 啊，是吧？女儿，你想弥补你小时候对女儿的疏于照顾。 嗯， 那女儿呢？现在呢？他不要这种方式了， 嗯， 是吧？他更需要一个成年人的这种方式，有距离的，你来关心我。女儿的事情你说过吗？你要保持距离，你来我家，你给我事先打个招呼，打个电话， 对， 是吧？然后呢，你来了，我心里面有个准备，啊，然后我们结了婚了，你突然就一推门就进来了，一敲门就进来了，那就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嗯， 反而，其实这种诉求都是很正常的。 对， 如果大家说出来了，就和解了。 对。嗯，所以在成年的子女，如果我们和父母之间有隔阂，我们在这个自己未成年的时候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影响，影响到了我们成年。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我们主导这份和解。 对。 我们理解父母也是人无完人。父母在做父母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不是天生就会做最完美的父母， 对， 他们一定也会有弱点有缺点。 对，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尽管我们的概念当中他们并没有给我们十足的爱保护呵护和责任，但是这可能就是他们的问题。 对， 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是心理学上一个现象啊，很多小孩子呢都在自己内心当中，尤其是小的时候都在内心当中幻想出一个完美的父母。 对， 就觉得我的父母应该是那样的。 对 啊，那个是那样的，因为总觉得自己父母做的不够那么完美。其实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孩子的话，那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做的就那么好吗？ 也未见得。 对， 当有一天你也有孩子了之后，你也会发现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力求完美哈。 对，你做不了那么完美的事情。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万一和父母不能够达成和解谅解的话，那确实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不去彼此伤害，不去彼此再生伤害。 对， 这是一件也是一件自己可以接受的事情，学习接纳的事情。 对， 嗯， 其实我刚才说到了，其实就是你内心有一个受伤的小孩， 对， 你需要父母亲理解你那个小孩。那父母亲不知道， 嗯， 父母亲看到的是一个长大的一个成年人，你怎么表现的像个小孩一样？ 嗯， 然后父母也觉得不可理喻，这反而让冲突就升级了。 嗯 啊，其实你内心是那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虽然刚才说到的跟自己的这种和解，其实也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自己内心的这个结过不去， 嗯 啊，父母亲他早都忘了这个事儿了。 对 啊， 嗯。 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的确哈，今天是这个中秋的夜晚，很多朋友会在家人的身边，但是我们听收音机的朋友，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可能还有一些是单着的，孤单的，没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能够回到家人的身边去。其实在这些朋友当中，还有一群人，特别是刚才我和韩老师，和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老师，我们还在探讨哈，有一些人没有过节的概念，韩老师说他也是，我说我也是，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录音间里边，在我们的节目中，这个韩老师和我主持人孙岩，我们两个人都是没有过节日的概念。 对， 说这个话有人可能会觉得矫情，你还不知道过节了吗？这个无论是中秋节、国庆节、春节，这谁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过它的那种概念。 对，非要就是说，来一个仪式啊，是吧？非要一定要吃什么呀，啊，穿什么呀，或者要做什么呀？这慢慢的，其实我心里头这种概念就比较淡。 嗯， 只知道，但是这个节日我们还是知道的。 那当然， 这节日还是知道。 嗯， 重大的节日，过春节、过中秋，这节日肯定是很知道的。但就是说，不是那么兴奋的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把这个节日给怎么样去过一下。啊， 对， 不是这种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也可能跟现在整个的生活节奏、整个的状态啊，这个生活状态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状态，未必说我们过节的时候非要怎么着啊。原来我们说过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好吃的呀，啊，或者一定要去某个地方啊，等等等等。但现在呢，好像平常都可以做得到啊。那么为什么非要在过节的时候做呢？就像我，反正我过节的时候就不愿意出去玩，因为我觉得人可能太多了，啊，然后到任何地方去都非常拥挤，啊，我记得有一次在过节的时候想去长城上看看月亮，可是我发现我到长城上练脚练动都不能动， 对， 人非常的多啊。那我可能我后来我就，因为我从小也是在一个风景区长大的， 嗯， 后来我就发现呢。当这个节日过完之后，你再去这个风景区的时候，发现你会看到另外一种景象， 最美的风景， 可能另外一种风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状态啊。 对，在可能特别是在现在忙忙碌碌的人，或者这个大家对于过节的这个概念会淡化了。 是， 也有像韩老师和我这样的人，就是从来对于过节日没有要过他的那个。概念哈，但是这个可能对我们周围的亲人啊什么的会有一点点影响，特别是我们周围的亲人家人们，如果他们有那个过节的概念，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一些朋友们不能够理解，说诶，我的另外一半啊，或者我的男朋友，或者我的另外一半，他对于过什么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什么这个中秋节呀、国庆节呀、春节啊，他对于过这些节他怎么都没有感觉呢？那包括一些什么爱人之间的这个节日啊，怎么都能没感觉呢？说我是特别兴奋的，想的是，哎呀，我们应该怎么过纪念日啊？哎呀，我们这个中秋节啊，我们怎么安排一下啊？那对方好像觉得无感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韩老师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可能会为了我们自己的亲人去过这个节日， 对， 嗯，尽管我们自己对过这样的节，我们可能自己没什么感觉， 对， 但是我们愿意为了亲人， 去过这个节。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负担，并不是说我没有感觉，我就不要过这个节。 嗯， 那就像有的时候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那我其实你做父母的话有感觉吗？你没有感觉，但是小孩子很兴奋啊。 你为了孩子要去过， 啊、那你就过，然后你也可以啊、 嗯。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负担， 嗯 啊，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有像咱们这一类人，虽然对过节无感，但是也不觉得过节是个负担。 对， 没有想到它是个负担。 对 啊，我觉得这种状态，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说，非要贴个标签说他过节了，他没给我联络，就说这个人无情无义啊，我觉得还没到这种程度。 对对对，所以这个当然每年有很多这样的节日哈，这样的节日，尽管像我们这种过节无感的人，那我们也能感受到周围的人他们的那份快乐喜悦。对我们个人来说，也许是我们忙碌的工作中的一个调节， 是 一个休息， 对， 一个能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日子。 对对，所以我觉得，过节的话， 愿意去有渴望要一过的人呢，好好的去过这个节日，是吧？ 嗯、 有的人很平静啊，也大家也理解，没有那么兴奋啊，也可以理解。 嗯，不管怎么样哈，中秋之夜，今天对这个一定让我们大家保持着一份好心情。 对， 无论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在和家人在一起，和你爱的人在一起，还是你一个人，享受生活，享受生命，享受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能让我们开启美好的感觉的日子，这个就足够了。 对，因为我们知道中秋节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天涯共此时。 对 啊，为什么呢？就因为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看到的月亮是同一个。 对， 从心理学层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点。 对对，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快乐。 嗯 啊，如果你找到的不是一个共同的点，那个时候就很难受。 对， 在任何沟通当中都是如此。 好，谢谢韩老师，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收听我们节目、分享我们节目的听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播出，节目主要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情感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在新浪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偷拍着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